欢迎收听 My Radio 讲珠澳节目第83集，今集呢就是得我二世祖主持的，今集又 solo， 为什么呢？因为简洛夫去了旅行，猫姐又不知道去了哪里，即今集我准备了一系列的题目，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的。即其实今个礼拜就即对于澳洲来讲就是叫做一个其实都挺 sad 的礼拜，因为在礼拜五10月20号在位于 Adelaide 北边的一个叫在 Elizabeth 的区的 Holden 的生产线，即澳洲最后一间做车的工厂就执笠了。系啦，咁啊，上个礼拜其实就 Toyota 就收咗皮啦，咁就即系已经唔会再喺澳洲制造 Camry 咁样嘅，系啦，咁啊，即系呢个澳洲嘅工业何去何从啦，咁我阵间再讲啦。咁一开始就想讲今个礼拜啊试咗三架车嘅，咁啊试咗边三架车咧？咁啊，即系其中一架就系Audi 嘅 R8 V10 啦，咁。即系 Audi R8， 我谂大家即系如果对车有少少认识嘅话咧，咁都知系咩车嚟噶啦。咁就系、是、Iron Man 啊 ，Iron Man 入边啊 Tony Stark 咧揸嗰个开篷车咧，就系、是、一架 Audi R8 嚟嘅。呢套戏都好耐嘅，呢套戏讲紧系即系 Iron Man， 我记得第一套都讲紧系2007-2008年咁啦，咁都事隔十年啦。咁我试嗰架就系新车，咁啊第二代 Audi R8。咁点解无啦走去试 Audi R8 咧？咁即系听众应该都知道，我不嬲都系即系宝马同埋波子嘅爱好者兼收藏者啦。咁点解无啦走去试 R8 咁屎忽行咧？即系你明唔明？我明白，即系我真系同人讲，我系唔中意法拉利啊，唔中意林宝坚尼嗰啲咁嘅车噶嘛。即系我觉得揸嗰啲车系出街系好抢眼嘅，系啦，即系唔系好想俾人知道我认咗佢，唔想俾人认到我去咗边度咁样噶嘛。咁点解走去试 R8 咧？咁啊？试完就系有一日咁喺 Facebook 戆鸠鸠，咁就见到呢个有间 Audi dealer 啦 ，North Shore 嘅，系啦，咁喺我屋企附近嘅，就话喺呢几日之内有架咁嘅叫做Audi R8 啊 Spider 就会系即系呢几日喺个 dealer 度咁可以有一 test drive 咁样啦，咁我见到哇，屌你老尾，你卖捻晒广告！我唔撚走去试鸠你车，我咪好撚戇鸠咁啊！即刻走去登记啊试咁样啦。咁都第二日有个 sales 已经打电话俾我啦，咁啊即系问我几时得闲落嚟试啊，乜乜柒柒啊，咁啊落去试啦，系啦。咁试嗰日咧，就我以为原本以为有开篷有架 R8 Spider 试咁型咁撚型啦，咁点知咧？嗰、那个 spider 就好衰唔衰，嗰、那个即系嗰个叫signal light 啊，嗰、那个咁嘅指挥灯啊，即系转左转右咧就失灵，咁就唔可以俾人揸。咁我都知，咁我揸啲咩咧？我系揸咗架 R8 嘅 coupe 嘅。咁即系第二代 R8 咧，咁就即系其实第一代 R8 就同林宝坚尼嘅 Gallardo 啊，即系大陆佬所讲嘅细牛咧。咁、那、嗰个那个底盘就系、是、即系共用咁样啦。咁啊，即系。呢、这个叫做第二代咧，就系同呢个叫新世牛啊，即系 Hurricane 咧，就共用嘅。咁啊，车就5.2 呢个V10 啦，系啦，咁啊540匹马力嘅，系啦，咁啊398个磅尺啊，系啦，咁啊，即系我揸嗰个 coupe 就原来零至一百咧就系3.5秒。咁啊，即系我梗系揸过啲更加快嘅车，例如即系嗰啲改晒嘅 R35 GTR 啊，同埋 Tesla P100D 咁啦 ，Tesla Model S P100D 我都揸过啦 ，P100D Model S， 跟住之后揸过架 P100D 嘅 Model X 我都揸过嘅。咁即系呢架车就即系同电动车同埋呢个 GTR 佬嘅好唔同啦，呢架系即系佢都标明话自己系自然吸气嘅叫做又叫做一架超即系而家绝无仅有自然吸气嘅超级跑车咁，因为你 McLaren 啊、Ferrari 嗰啲都转晒 turbo 啦，咁系好爽噶，系啊，即系你一 你一踩入去，把条喉声啊正，咁我又即系，咁你知呢啲咁嘅跑车有几个 mode 可以拣噶嘛？有 comfort mode， 有呢个 economy mode， 咁啊有呢个叫做 dynamic mode，dynamic mode 摆明系即系硬态啊，个死喉个蛙佬啊开咗咁样噶，咁啊，即系我都即系上咗 highway 咁啊，周围揸下咁样，咁呢个车就即系我都揸过即系 R35 GTR 啦，咁就比较 R35 GTR 更加灵活啦，因为你 R35 GTR 咧，你个即系个头尾咧就好长嘅，咁即系譬如你平时即系你喺 city 入边揸啊，窄啲嘅位要过啊，你过嗰啲咁嘅人即系转弯嗰啲咧，你都要睇前睇后咁样嘅，系啦，但系个 R8 唔使咯，个 R8 系好灵活嘅咯，即系我觉得我似揸紧一架比较即系低少少嘅 TT 咁样咯，同埋都舒服嘅，即系我唔使乌低个身咁样，好似揸法拉利咁样行入去咁样啦，系啊，咁啊即系呢个车位代步一流啦，但系好贵咯，屌即系我以为即系呢个 R8 Spider 咧喺澳洲咧，即系我睇嗰架咧系讲紧43万咯，所以我都好黐线，即系屌你老尾，你走去加拿大你买架 GT3 啊新嗰啲啊廿九几万啫嘛，买两架 GT3 先喺澳洲。买到一架 R8 啊，咁啊昂捻鸠啦，真系，唉，咁啊，即系呢个 R8 咧，咁就即系都佢呢即系我揸架一架 Quattro 啦，即系四驱咧，即系 Audi 最新一架嘅嘢啦，咁就新呢一代 R8 咧就系得自动波嘅啫，得呢个 Seven Speed Astronic 嘅，系啦，咁啊即系揸棍波嘅朋友咧，包括我咧就好失望啦，系啦。咁啊，即系你话揸 R8 咁，即系我以前都揸过 R8 咁，我以前即系。揸嗰架即系有人俾我揸嘅啫，即系有架棍波 4.2 斋车咁，2008年都好旧噶啦，咁啊，即系都揸，即系系咪好特别？我又唔觉得好特别咯，即系始终嗰副计系 RS4 计咁，呢架我揸落去，即系你话我觉得乜自己揸 super car 咯，我真系唔觉得自己揸 super car 咯，系啊，咁即系你话卖咁贵，但系又唔系俾 super car 享受你，咁有咩人买咧？我唔明咯，即系咁嘅价钱，我真系。即系如果我即系我嘅选择，我不嬲都系会走去买个棍波波子咁 GT3 咁样噶啦，即系 GT RS 都会考虑嘅，即系除非系呢、這个叫做 paint to sample 啦 ，paint to sample 即系自己拣色嗰啲啦，系啦，冇埋考虑。但系即系你俾咁俾成差唔多40万真系买咁嘅车，我都好 high 啦，系啊。咁啊，第二架就即系第二架咧就试嗰架就唔系辣车嚟嘅，系啦。咁啊，第三架就会系翻辣车啦。咁第二架试嗰架就系 Toyota 嘅 CHR 啦，咁 CHR 系咩？点解真系试 CHR 咧？就是、CHR 系我个朋友喺加拿大，咁即系以前系揸嗰啲咁嘅揸 M 3啊，揸 S 4啊，揸 Mustang 啊，咁啊突然之间走去出咗架 CHR， 咁我咪即系我觉得个样几得意嘅呢架车，咁呢架车系一架呢架叫。呢啲叫 CUV 啦，系啦，咁啊，即系呢啲叫又唔系 SUV， 咁啊，即系叫做喺用，即系用一个叫做喺呢、这个叫乜鬼嘢？呢、这个叫喺即系城市入边嘅越野车咁样咯，系啦，咁啊，系啊，即系呢个就叫咩 subcompact crossover SUV 啊，系啦，咁啊，呢、这个车就系、是、呢、这个车就。其实都系 Toyota 少有系日本做嘅车咯，即系除咗 Corolla 之外，系啦，咁啊呢架车就都唔平啊，落地要成35000，但系其实你谂下一架 base 嘅 Forester， 你落地都系36000，我真系唔知道要即系点解要买你咁样咯。咁呢架车呢个 CHR 就系、是、系啦，咁就即系佢我试咗副新计啦，其实就。呢副计就叫 8NRFTS 啊，咁啊就系喺2015年就第一次喺 Toyota Auris 身上边就即系应用咁样啦，咁啊就系呢个 1.2 啊，一个 turbo engine 嚟嘅，咁啊114匹，咁啊得个104磅尺，唔怪之冇 torque 啦，真系，唉，咁啊即系话坐入去咪好似即系典型 Toyota 咁样咯，即系嗰啲铰镜啊，嗰粒咁嘅的啊，嗰啲咁嘅窗嗰啲嘢，嗰啲 high five 嗰啲。仲系好落后咁样，仲系停留喺呢个2008、2009咁样啦。咁即系唐太又即系 typical 嘅退好头啦，冇乜 feedback 咁样咯。而但系其实最差系咩？最差系副计，即系佢系 CVT 咁，即系你知揸 CVT 系无端变速佢哋一个波嘅啫嘛。咁你好多时都系要靠佢啲假波啊，即系要打假波啊，要将佢拍入 N， 跟住之后挫落几波咁样揸咧，即系长期喺二三波度咯。但系架车咧过咗70之后咧，挫唔得翻落二波咯。所以即系揸 highway 嗰啲，你要 passion 咧就系好唔得嘅，系啦。咁呢个车其实就喺。原来佢喺北美洲咧，佢系 replace 咗Toyota Matrix 啦、Scion XD 啦，系啦，同埋就 replace 咗三门 RAV4 啊、Verso S 啊、Urban Cruiser 诸如此类嘅。咁、即系个车系靓咯，但系即系我唔知道北美洲啦，因为北美洲系用户北美洲就用户 2.0 计啊嘛，即系其他地方就系咯 2.0 计咁就叫咩？呢副叫 3ZRFAE 啊，咁啊呢副计就07年开始用啦，咁啊就即系其实即系欧版 RAV4 嗰副计咯，咁啊2.0 158匹144磅尺，屌其实都系冇乜 torque 噶，咁咪可唔可以揸得好卵狼？咁我唔知道我 friend 点揸啦，系咯，咁就即系唔知啊，即系。即系呢个叫做唔系好知点 function， 同埋即系佢譬如卖得平嘅话都有得谂嘅，系啦。咁啊，第三个车揸咗咩咧？第三个车啊，揸咗架 Civic Type R 啊，最新嗰代 FK 8啊。咁啊，呢个车系2.0 Turbo 计啦，就好似旧啊咁样啦，310匹咁样啦，咁都系其实佢都用翻上一代 K20C1 嗰副计咁样咯。咁即系其实我有 friend 今上个礼拜就拎咗架 FK 8去 track 啦，咁喺加拿大 track 嘅，咁就话三个圈已经 overheat 噶啦，咁就即系。我自己真去试咗，其实我都唔好，即系我走去问嗰条 sales 佬，即系条车啲澳洲 sales 佬好卵废嘅，即系我识车多佢识嘅，你班人可以含卵嘅，其实系咯。咁啊，走去问佢，屌你老尾，澳洲咁鸠热，你唔怕啲车 overheat 咩？佢话啊，唔系啊，即系我哋啲车咧就就即系呢个叫做系有 check 过噶啦，点。我话喂大佬，即系你即系英国嗰啲唔系 sorry 美国嗰啲 Civic Type R 都系英国做噶啦，咁即系你澳洲嗰啲都系英国做，咁你即系你都更加有呢个 overheat 嘅问题喎，你落 check 点咁，佢梗系答唔捻到我啦。咁个车揸落去点咧？咁咪即系几好嘅，我都系好过架 STI 咯，因为你 STI 你始终系佢即系。你行街你有四驱咧，始终系迟钝啲嘅。但系呢架系行街咪爽咯，似揸紧一架好快嘅 Accord 咯，即系我觉得已经系唔似揸紧一架 Civic 噶啦，因为佢始终就好大架，讲紧成 4.6 米咁样，同埋好阔咁样，系啦。咁、即系呢架系一流噶，即系好似以前揸 STI Hatch 咁样咯，个 Hatch 又大，咁你又可以。包好多嘢入边，咁又好多嘢可以好多嘢可以叫咩？好多嘢可以可以挤可以改咁样，你推部车啊嘛。但系即系佢而家我就觉得佢行廿寸拎就真系太大咯，系啊，即系我睇到佢咁 low profile， 我都惊，即系屌你老味，我落 track 我真系冲嗰啲叫做 turtle 啊，嗰啲叫做即系嗰啲红白格嗰啲嘢，你都真系用乜嘢系甩胎又顿咁样嘅啫，系啦，但系把声系 OK 嘅，系啦，咁值得一提就系、是、加拿大咧就系得黑白嘅架 Civic Type R 佬，咁啊日本就系黑白红同埋一只叫 Brilliant Sporty Blue Metallic， 睇下咩样嘅先。咦呢只系呢只系咩啊？呢只系 fit 仔嗰只蓝，系啦。咁啊，咁喺美国咧就系呢个叫黑白红啦、蓝啦，同埋呢个 polished metal metallic。咦 ，polished metal metallic 咩嚟嘅先？哦，即系呢个叫心爱在心灰啊，系啦。咁英国咧，其实澳洲都系跟英国噶啦。澳洲就系有澳洲就系有 championship white 啦、crystal black pearl 啦、rally red brilliant。Brilliant Sporty Blue Metallic， 咪住先，而家我咪拆咗屌，即系 whatever 啦，系啦，即系呢个系有蓝色、灰色同埋银色嘅，系啊，屌咁铺我拆咗，即系我喺 Facebook check in 话自己就系 Agent Blue， 系啦，系啦，咁即系你话呢三架车咁啊，系啊，咪即系都系嗰句啦，咪车一架，系啊， 咁啊，头先都讲咗啊，就话呢、這个讲下呢个 Holden 收皮啊，咁啊，对于澳洲有咩影响咁样啦？咁即系 Holden 而家就而家其实喺 Elizabeth 啦，咁即系喺即系其 Elizabeth 其实系 Adelaide 北边嘅一个区啦。咁就请咗945个 worker 嘅，系啦。咁高峰时代就曾经系 build 过一日就 build 780架车咁样啦。咁即系自从系即系澳洲其实系嗰、那个即系嗰个人工嗰个生产成本太贵啦，咁就所以就好，同埋就加上而家好多时，其实譬如你话喺东南亚，譬如你汉大泰国嗰入啲车入嚟，土泰啲泰国入车入嚟啊，咁啊抵过你走去咩嘅，抵过你走去自己做嘅，咁都冇办法噶啦，系啦，咁啊好多人其实就即系都你好多人其实系即系。你中学毕业开始已经喺度打工，喺间 Holden 厂度打工咁样啦。咁你 Holden 厂执，咁佢自然即系你，譬如你喺本你喺 Adelaide 揾到工，你咪留喺 Adelaide 咯。咁你即系你，譬如好多呢度就有讲几个 case， 就系、是、你 Adelaide 揾唔到工，咁你就要搬啦。咁有一个就搬咗去 New South Wales 啦，去 work for 呢个叫 work for 呢个 BHP 咁样咯，系咯。咁啊呢度就系、是。系啦，同埋就其实都惨嘅，即系呢个 Holden 执笠咧，就系讲话预计喺年底之前咧，有差唔多系50% of 你，因为譬如你做车，你好多时你有好多 support 嘅行业喺度噶嘛，即系例如啲 accessories factory 啊，啲parts 啲 spare parts factory 啊咁喺度噶嘛，咁你而家执咗，咁其他啲就即系会即系执迷咁样啦，系啦，咁就呢度就做啲咩咧？呢度就系啦，咁就即系讲紧话呢啲咁嘅 component supplier， 即系只有10%至15% 咧，就可以去即系转型啊，成为呢个叫做有几样嘢可以讲嘅，即系例如呢、這个。Defense electronics 啦、aerospace 啦、medical technology 啦，同埋 renewable energy 嘅，即系 as well as 呢个 alternative car industry supply chains 系啦。咁啊，即系呢个即系其实佢转唔转到行咧，我都觉得成疑问嘅，因为其实有几点系即系可以令到澳洲喺 manufacturing 呢样嘢系。搞唔掂咯，因为即系其实有呢篇文有提，即系有篇文咧提到就系话一个叫 high labor cost 啊 ，geographical remoteness 啊，small domestic market 啊 ，a risk adverse culture 啊 ，a segregated national agenda，lack of infrastructure，the public perceptions of a dying industry，and a shortage of leaders are just a few hazards cited by the agencies as impediments to Australia's developing a manufacturing market。咁是啱嘅，即系你人工咁鬼贵，你好难同东南亚啲起噶嘛，同埋即系你运嘢运出去啊，嗰啲运输成本都好贵咁样啦，系啦，咁啊，即系呢、這个即系其实有啲人咧就提议话澳洲咧就系、是、可以系一啲叫即系 niche bespoke areas 啊，就即系叫做可以去。卖俾个澳洲 middle class 咁样，但系即系你话亚洲嘅 middle class 咁，你都系讲紧强国啊、新加坡啊，即系我俾埋你日本、韩国噶啦，即系有冇兴趣买你澳洲嘢咧？即系唔好自己呃自己啦，真系啊，咁就系咯。嗯、啊、都下一篇有啲咩可以讲呢，咁啊讲下呢个叫做讲下咩好呢，讲下 Amazon 囉， Amazon 喺新加坡咁样囉，咁啊 Amazon 呢就喺新加坡嗰度做咩嘢呢，咁就话即系 Amazon 喺新加坡就讲紧系 佢其实佢七月喺新加坡开始嘅，系啦，咁就佢就喺新加坡就唔系好够 Lazada 冚咁样咯。咁其实 Lazada 系 back by 呢个阿里巴巴咁样嘅，系啦，咁就。呢度讲紧话新加坡其实个城市就即系个 market 好细啊，咁系细到系啲友仔系宁愿出街走去行，即系宁愿走去行街买嘢，都唔想上网订咁。因为其实你新加坡你因为我喺新加坡都即系我一五一六年好多时间都喺新加坡做嘢嘅，咁就新加坡其实你落街已经系好方便噶啦，已经有惠康啊，有 cold storage 啊嗰啲咁样噶啦，即系你话想唔需要即系上网订 grocery， 好似美国咁样咁，即系冇乜需要咯，系啊，嗯，睇下先呢个叫做。系啊，咁啊，又讲啲咩？又讲啲咩？系啊，咁就即系呢度就访问咗几个喺新加坡嘅 shopper， 咁啊，讲佢哋系宁愿系即系叫做 buy in store 都好过喺 Amazon 订，因为。啲嘢太方便啦，系啦，嗯，就即系讲紧 Amazon， 佢讲紧 Amazon 出年年头亦都会进军澳洲啦，咁啊，即系呢个叫即系佢进军澳洲就用 Melbourne 嚟做试点咁样啦，咁就讲紧就话会同即系有 pick up point 又成咁样嘅，咁啊呢、這个叫做。呢、这个叫做Australia Post 就最近就开了一间新开了一个新的 program， 就叫 Shipster。嗯 ，Shipster 就是跟一些即系叫小的即系 independent retailer 咁样啦，系啦，咁就即系叫啲 customer 俾一个 small monthly fee 咁样啦。系啊，咁就即系话就系可以 ship 去唔同嘅 pick up point 咁样啊，系啊，就佢系 ship 去唔同嘅 pick up point， 咁就即系去500间 Woolworths 嘅 supermarket 咁样啦，咁就上网订嘢，咁就即系你，因为好多时候啲人系好多时候你上网订嘢，你系去 ship 去 office 咁样嘅啫嘛，咁呢个咪 ship 去一个即系 Woolworths 入边嘅嘅叫。shipping locker 咁样，系啊，咁啊 for pick up 咁样嘅，咁即系咁你 retail 食屎啦，屌，咁即系你连 Australian Post 都咁样玩鸠你，系咪先？即系你 retail 嗰啲，即系你出好多时候都讲咗咯，话即系出街买嘢要受鸠人气咁样，系好戆鸠，好嘥时间，系啊，咁啊即系。呢篇文亦都讲过话，大部分嘅澳洲嘅人都即系只系有即系有 90% 就知 Amazon 系嚟紧咁样啦，但系得嗰48% 知咩叫 Amazon Prime 咁样，系啦，咁就即系系啊，咁就即系证明个市场好唔成熟啦。即系其实我自己都惊噶，即系呢个 Amazon 入嚟咁会唔会好似即系？Booktopia 啊 ，Maya 啊 ，Target 啊 ，Harvey Norman 啊 ，Cotton On 啊，咁样就即系俾佢哋反而打翻沉咧，我就唔系好知啊，系啊，咁而呢个 Shipster 咁就一个月系9.5咁样一个月，咁就即系 spend $25 or over， 咁就有 free shipping 咁。你话我会唔会 join Shipster 咧？我系唔会嘅，即系因为我都准备走人，系啦，咁即系咁我会唔会即系我搬翻北美洲，我会唔会即系 join Amazon Prime 咧？也有机会啦，系啦，因为 Amazon Prime 系好多 benefit 咯，系啦，咁啊即系可以。 佢尤其是佢 sell day 咧，佢 sell day 有阵时系啲减价真系减得好平咁样嘅，系啦，嗯，都 OK 嘅，系啊，咁啊，仲有啲咩讲嘅咧？咁啊，呢个叫做呢、這个叫系啊，而家就真系有啲人，有啲人即系最近有个 debate 就系、是。话后生仔应唔应该就系买 condo 咁就即系买 apartment instead of 买一间屋咁样啦，因为你屋都冇乜可能买到噶啦。咁就有啲人就其实有篇文就都提到系有啲人喺Canberra 买 condo， 之后买咗几年之后发现系即系冇乜肉食噶，卖翻出去咁都照蚀样嘅。咁你假如而家你买楼几时都系。location 噶啦，即系你夹唔夹买间屋，但系喺咪咁閪地段啊？即系好似我识条友咁喺我喺 Lidcombe 即系买间咁咩流水嘅 unit 咁，即系咪黐卵线嘅？即系你虽然澳洲系呢个叫做系，即系今日咧有篇即系瑞士嘅 report 就话澳洲有呢个叫55年咧。嘅叫做樓價增連續55年樓價都有增長啊，係史無前例嘅。屌，但係即係你，譬如你係咪你合你買你叫做你買咩？你都係要你都係要問阿媽攞錢嘅。咁梗係買啲好嘅資產啦，買啲閪嘅資產嚟把撚咩？俾人笑啦，真係之後有咩問題啊？難買翻出去。系啊，咁就即系，都冇咩讲嘅。一条友做节目好闷噶嘛，系啦。咁睇下下集阿猫姐翻唔翻嚟啊？即系如果猫姐唔翻嚟嘅话，要自己做嘅话，咁就即系就唔鬼做啦。系啦，咁啊，系啦。今集时间啊，做到呢度啦。多谢各位收听，咁我哋下集再倾，拜拜。